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啊！咁我哋嘅王牌主持人 Tony 啊，喉咙痛啦，咁所以佢今日讲少啲嘢。咁我同阿 Dilbert 讲多啲啦。咁啊 ，Dilbert 第一节都好多嘢讲。嗱，提提大家记得帮我哋揿 like 啦，咁啊同埋帮我哋睇广告啦。咁啊有人提咗我啊，即系揿个广告咧，佢有时佢就唔系一个 video 嚟嘅广告，有时系一条 banner， 就喺正面嘅，就一细细条。咁咧，嗰啲廣告咧係可以撳落去嘅。咁嗰個 video 其實就應該係冇得撳落去嘅。咁如果係可以撳嗰啲，你就幫佢撳咯。咁佢應該正常嚟講就會彈開一個新嘅視窗出嚟。咁啊 就幫到我哋噶啦。 係啦，幫到我哋唔少嘅。咁啊，盡量幫忙啊。 這個咧叫做彈開風氣不為師， 係咩？ 就彈開個視窗嗰個彈開。 彈開個視窗風氣不為師嚇。咁啊，作為我哋咧。而家要討論，其實我哋頭先討論嗰個話題咧就未完啦。咁啊，羅范招婚咧，除咗係小桃園開翻嘅示範局之外，廣邀一啲咧親政府組織嘅成員上嚟咧， 幫多 叫做站台之外咧，最近佢個老細啊，佢嗰個主公啊，阿梁振英咧嚇689咧就都有頻頻活動喎。 但係佢幫人站台喎。 係啦， 嗱我哋上一集都有講過其實。咁我上一集我哋用一个搞笑嘅角度去讲啦，咁今集我哋做翻啲认真啲分析先啦。 上一集咧，其实我哋揭露梁振英嘅真正身份咧，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唔死经纪佬做捻咗卅年经纪，仿佛冇入过行呢个死地产佬，系嘛？咁啊， 佢而家都转咗行，而家做咗键盘战士， 做 YouTuber 喎，啊唔系做咗 Facebook， 系 YouTuber 系上海仔， 上海仔做 YouTuber， 佢做咗 Facebooker， 系。即係寫 blog 啊嘛，用 Facebook 喺度，就不但梁振英呢排就不停咁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寫一啲好長篇大論嘅文，係去挑動嗰啲泛民嘅人士，即係例如鬧《蘋果日報》啊，鬧梁天琦啊， 嗱佢鬧肥佬禮就話咧，誒你哋啲題目咁偏激，唔關小廣告啦，啊咁樣嘢佢又唔係完全錯得曬喎， 係啦嗱，最攞命咧，其實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佢篇文入邊間唔中我睇有幾個 point， 我覺得其實幾認同。 其實咧，老實講，梁振英今次寫咧，因為咧好多網友同我哋講咧，因為我哋唔係話好似出邊咧，一係親建制，一係親泛民，兩邊咧都係淨係咧講啲啱聽嘅説話。我哋咧係佢講得啱，我哋就話佢啱；講得唔啱，我哋就話佢唔啱嘅。建制同埋泛民，我哋一樣。而梁振英佢講嘅嘢咧，其實講出好多市民嘅心聲。因為啲人而家睇《蘋果日報》，講真咧，由2014年開始佔領運動之後咧，本土派興起，成個《蘋果日報》嘅編輯部或者佢嗰個出嘅嗰啲叫做標題咧，基本上咧就係好想掰依種人，想得到依班人嘅認同。佢哋咧想好，即係其實同楊岳橋一樣嘅，主要都係咧喺 Facebook 呃 like 嘅啫。所以咧，佢哋係唔介意咧做衰自己嘅招牌，但係依樣嘢咧未必個個市民掰嘅。 系 啊，即系咧，你起码广告商唔buy咯。 咪你又或者咁讲，即系咁苹果啲记者本身都系一批比较后生啲人， 即系佢哋可能都系倾向本土啦。唔系啊，有个李仪七啊几岁都唔 唔系你李仪，李仪系另计啦。即系你有计， 本身、就 是、有 agenda 计算嘅、 就 是、本身 边噶啦。 唔系咁你即系一班年轻啲嘅记者，咁难免系会比较接近得啲年轻人嘅谂法，哪怕嗰啲人嘅谂法可能唔系咁正确，我觉得咁呢样嘢。是的確的而且確是的，但是變咗好像俾你哋揸咗《蘋果日報》嘅主流嘅意見嘅時候， 佢哋而家變 咪變咗你哋嘅報導成日都係咁樣樣咯。 係啊，因為咧， 你《蘋果日報》啲標題其實誇張過我哋呢個台嘅某啲節目嘅標題噶。 唔係啊，《蘋果日報》佢哋裡面嗰種標題咧，佢哋係其實咧主要有幾分成幾大類嘅：中國自爆、共產黨俾人玩，跟住咧大陸人俾人哋歧視。係話喺香港點樣出醜，喺全世界點樣俾人哋笑，佢真係囊括曬幾大類嘅，主要係主力就係做呢啲。咁咧老實講啊，係咪全部都係咧？其實梗係唔係。問題就係佢哋咧樣樣嘢咧都係將嗰啲放到好大。咁主力咧就喺 Facebook 係呃到 like， 但係你如果要廣告，我想問啦，嗰啲餐廳。但出面大部分的餐廳而家都要做很多大陸人生意，或者出面的零售，咁佢哋會唔會喺你評價部賣廣告咧？哦，上面就可能是大家落廣告，下低咧就嘲笑大陸人咧喺某快餐店咧就屙屎。咁你話啲快餐店仲夠唔夠得喺你嗰度賣廣告咧？ 絕對唔 係嗱，咁即係咁講，即係梁振英雖然用呢個 point 嚟攻擊，即係《蘋果日報》啦，但係呢個落其實就個 point 就錯唔曬嘅， 係啊， 呢個係真嘅。 唔係人哋攻擊都有 point 啊，而家問題係即係就算佢講梁天琦嗰個問題，都其實係有部分係講中咗好多事情心聲，因為你事實，你哋呢班人從來都冇幫過 梁天琦嘛，但係到佢要就嚟判監嗰一刻，你先衝上抽水嘛。喂，我覺得你唔可以啊！喺依三年來都未見過，從來未見過梁天琦，從來未同佢溝通過，淨係佢臨判監之前，你出嚟寫一封信。 哦，咁又咁個效果就好差喎，因為咧求情就唔係話講你係咪大名喎，而係你真係要有認識，嗰種求情信先有用嘅喎。 佢話有啊，呢個肯定係㗎啦。 佢話有啊，我從政三十年來最傑出嘅從政人才嘛。咁我隻眼望咗嘛，我雖然唔識你啫，但我望撚咗你幾廿年啊嘛，係嘛？由你未出世，你阿媽喺湖北，我已經望住噶啦嘛。 咁犀利， 係嘛？ 嗱，呢節係咪繼續有個即係深度啲嘅分析？嗱，點解梁振英要咁高調出嚟搞咁多嘢？嗱，講咗咁耐啦。 係啦，嗱，依個好重要嘅信息。其實我哋之前咧，我哋依個節目亦都同大家分析過，梁振英咧，其實當呢個林鄭月娥上咗台之後咧，基本上咧係好努力去排除呢個梁振英嘅勢力。我哋唔係唔止講一次，講咗好多次。佢林鄭一上台，我哋已經 get 到啦。因為林鄭咧係嗰種連考第二都會喊嗰種人。佢係好睇住啲咧， 自恃自己係精英。 佢自己講係。 佢覺得佢係社會上嘅精英，佢係自講精英，係救世主。我係嚟救你哋呢班蟻民，拯救你哋出水深火熱。 嗯。 但係咧，佢係睇唔起邊啲人咧？睇唔起中聯辦你咁嘅死撈頭，嚇！睇唔起你哋呢啲工聯會、民建聯呢啲一腳牛屎嘅冚家， 甚至佢都睇唔起六八九。 當然咧，六八九冇名牌大學畢業，你個測量師牌仲係東莞五斤嘢買翻嚟，嚇、啊！所以一睇就知道你流啦嘛。 嗱，梁振英呢啲咧，即係認真啲講咧，喺林鄭呢啲所謂精英眼中咧，梁振英係唔入流嘅。 经纪佬嘛， 佢系一个经纪， 地产经纪佬，吓、啊，同啲人勾佣，吓、啊，同啲业主勾佣，同啲租买家勾佣，系嘛？除咗之后，你仲识做乜捻嘢？吓、啊，喂，依个林郑嘅谂法啦， 系林郑嘅，我讲林郑谂法。 以林郑嘅谂法嚟讲咧，可能喺林郑嘅心目中咧，阿六八九系唔及得佢一个当年读英皇嘅同学噶噃。 诶，边个咧？ 刘山青。 哦， 当年刘山青咧。就入咗香港大學嘅。 哦，咁啊高級過六八九。 就六八九入唔到嘅。 揾佢出嚟做局長。咁啊，冇得咁計嘅。嗱，咁我哋講翻咧，所以林鄭上咗台之後咧，係好努力嘅清剿佢啲勢力嘅。而家清剩邊幾個咧？嗱， 基本上其實而家 得翻個白粉波嘅啫。 得翻阿陳茂波， 係 財政司佢清唔走。 係， 咪擺埋喺二邊咯。 嗱，當日咧，陳茂波上位做財政司之前咧，佢哋係想設立一個副財政司，就去夾住曾俊華嘅。 哦，係啊， 就係、是、用陳茂波， 就想陳茂波上。 係，但係就拉布拉死咗。 係啦，拉布拉死咗， 咁就變咗而家實際上會唔會下一個財政司會係邊個咧？可能林鄭心目中其實係有人選嘅，但係就未去到嗰個地步，未拎得出嚟。嗱、啊，律政司佢又換咗一個自己心儀嘅鄭若華啦。 嗯， 咁啊，呢個喺佢心目中即係一個嚇、啊、資深大律師，係去即係同佢共事過。 於佢嘅精， 佢心目中嘅理想嘅精英啦。咁你去到今次即係呢個咁嘅羅范，即係我哋頭先第一次分析咗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講得白啲，就一個廢嘅 AO 嚟嘅。咁啊，一腳伸翻佢出嚟啦。咁點樣睇個政治判斷啊？阿 Tony， 其實咧好明顯咧，呢、這個就係中環同埋西環嘅一個叫做明爭暗鬥啦，係咪？你羅范其實仲有兩年合約㗎，係、嗯、嘛？點解唔俾你做埋落去 咧？好似應該到期唔續約。我睇翻好似 通常嘅講法咧，就話會做夠六年嘅，一般 嚟講。係， 但係佢咧四年夠咧，就唔俾佢再續啦。即係、 啊、正常，即係會續多兩年俾佢。咁好正常啊，即係好似啲租客咁啫嘛，係咪？本來有 option 俾你嘅，你樣衰， 唔係官香港個官場係咁嘅，即係通常有啲潛規則，我哋叫做幾多水啊？ 即係你做幾多水，咁你通常就做得曬嗰幾水嘅，咁你連嗰幾水都做唔曬，中間就人哋唔續俾你。 即係好似啲酒樓做第二輪咁樣咯。 但係人哋又唔係話炒你，因為嚴格嚟講唔係炒你，因為你你係中間嗰期完咗。咁咧佢好得意喎，人訪問佢又話應該政府出嚟解釋點解唔要佢喎。 哦， 係嘛？ 即係佢都心中有氣，其實就係、 是。唔係點解出嚟政府解釋咧？喂，而家我都話啦，馬會係一個好叻嘅機構。馬會當年咧就想炒夏志信，但係咧就自己戇鳩鳩就話咧啊，你健康唔係好好啊，我哋咧以健康理由俾你咧就作為唔續牌。跟住夏志信仲醒目，就揾咗好多醫生證明我好撚健康，我可以做到100歲。咁咧馬會嘅局主發埋俾佢，到第二次得佢嘅時候咧就 唔講 理由係。 咁夏志信問：冇原因，就係唔撚俾啦，吹啊！咁夏志信就谷撚到爆啦。咁咧好多時候咧，政府咧，因為其實以前咧，香港管治嘅梯隊咧就三個組織，一個叫香港政府，一個叫匯豐銀行、匯豐大班，一個就馬會。依三個咧其實都係英國派人嚟嘅。 係 當時有一個叫韋敬誠將軍咧做馬會主席啦，死鳩咗啦，唔知淨係退咗休定死咗啦，好撚耐啦啊！咁所以咧，馬會咧其實真係政府好多時候即係學馬會啲嘢嘅。嗱，依個咧好明顯就係夏志信嗰單嘢學翻嚟嘅。 嗯、 你要我解釋？冇解釋。 唔係政府 唔請唔請咯， 識咗啲招好耐㗎啦，識咗啲招， 唔係 識咗啲招好耐㗎，一定唔俾原因嘅，唔續又唔續又唔會俾人遲炒，你要俾原因。 呢個九十年代嘅事嚟㗎啦，所以你嗰招咧到到而家咧，大家都可能係，我覺得係參考嘅。 九十年代咧就曾經出過一個人，就叫梁永燕咧， 哦係啊， 俾人炒魷， 係 叫做後屘知道炒魷啦。咁但係問咩事咧？林煥光當時做呢個公務員事務司咧，個答案就話私人理由咯。跟住問佢咩私人理由啊咁樣，跟住林煥光嘅答案就係、是、私人理由咪私人理由咯。係，佢係咁答嘅啫。 係，咁後屘就俾傳媒爆出佢同大陸啲官員啊，好 close 嘅。 啊， 個梁永燕。 梁永燕，但係到後屘都立法會嗰度都冇爆到啲嘢出嚟。 冇爆。 啲議員就係話睇完好震驚，跟住咧就收貨啦，算啦。係 啦係啦，就可能佢即係暗示佢可能係呢個中共嘅特務咁啦，即係好似以前嘅曾超科咁啦嚇，咁啊唔知係咪去到嗰個級數啊，唔知啦。 嗱翻嚟啦，咁就睇得出即係今次呢個動作就係針對你前朝啲舊臣。 係啊，即係你撈家政府嘅班子啊，撈家班子啊。我哋上一集又講啦，係咪有一個準嘅叫做保安局局長上海仔啦，呢個局長啊嚇，咁啊跟住咧就有呢個叫做咧以行使假文件出名嘅呢個叫做 張振遠 啊，行政會議嘅 成員 嘅召集人啊， 成員啫 啊，跟住仲有個咧一毫子俾佢咧，佢就幫人帶白粉嗰個陳茂波啦，係咪？哇！真係人才仔仔，跟住仲有咧古壇老千莊家劉夢紅啦，係咪？哇！ 不過結果做唔到呢個行政會議。因為想做啫， 咁上海仔都做唔成呢個保安局長啦，係咪？原因就係咁啫嘛，因為咧，你嗰個撈家嘅名字太響啦，係嘛？但係張振宇當時未行使文件，未俾人捉到嘛，咪俾佢繼續做咯。咁但係劉夢紅個名字老千個名字太深入民心啦嘛，你話點可能俾佢做咧？係咪？咁劉夢紅都唔知道自己衰。係你自己照下塊鏡啦，你上網查一查劉夢紅三個字有啲咩出現嚟啊？係咪？點可能俾你做官呢？係咪？嗱，咁我哋咧睇翻呢個叫做咧中環同西環呢個角力咧，嗱，其實清剿到呢一步真係爭一個啫喎，爭個賣白粉嘅啫喎，即係爭個大白粉啦。咁其他咧基本上咧都俾林鄭月娥咧就掃走曬，係咪啊？有冇數漏啊？ 差唔多冇，有啲 一兩個啦， 好噏唔出嘅， 即係嗰啲 關鍵嘅掃走曬 啦。李國章仲喺港大， 咁你嗰個唔使掃走，你亦都唔使呢個時候做啊，逐次嚟。 其實唔係嘅，李國章就唔係林鄭，唔係梁振英嘅人嚟嘅，李國章係董建華嘅人，所以佢未必會掃走嘅。不過呢個梁羅范都係董建華時代嘅，咁啊。這個真係 嗱，唔知道林鄭點盤算，但係佢要喐曬你689啲人，你第一關要過嘅，其實你點同中聯辦交代？中聯辦係咪首肯呢件事？ 但係其實 我相信佢可能係得到中聯辦嘅某啲 人的認可才做的。 這個一來有些機會，另外一個機會就是你，我留意到以前有一條新聞呢，記不記得那個黃振文呢，出來說啊，中西環即是行埋啲嘅嘢啦， 係啊係啊， 冇錯。 嗱，但係林鄭係冇出嚟講過啲咩嘢嘅， 佢唔想同佢行埋嘛， 完全係幾乎都話死彈開啦，幾乎爭在未講呢句嘅啫， 彈開 爭在未講呢句。 即係林鄭其實玩政治都係玩得出色嘅，佢選舉嘅時候就係挨曬自己落去中聯辦呢邊， 係 到選贏咗啦，呢五年自己揸莊 出嚟， 就仿似中聯辦對佢嘅協助咧係冇嘅。佢永遠出嚟講嘢咧，淨係國家前、國家後、領導人前、領導人後嘅啫。 佢真係 冇拆曬就面鞋， 佢冇入去拜票借票嘅喎，真係 完全就唔將中聯辦放在眼內嘅。 依個係，即係中聯辦角色咧，由梁振英走咗之後咧，係真係淡咗好多喎。 系， 到到即系咧嗱，因为你见咧，其实近呢两年嘅报纸咧，都好少出现中联办嘅名字嘅。 系， 除咗讲呢个商务啊， 三中商， 三中商系啦，除咗三中商呢个问题之外，基本上中联办好似冇乜角色。 中联办好似退咗潮嘅，自从林郑上去之后。 系啊，除咗嗱新闻报嘅就买楼同埋三中商。 唔系，仲有一个关键嘅转折，就系林武都调走埋。 哦，系林武退休，退休好似系。 其实佢嘅年纪仲可以玩落去嘅，不过就嗌你早唞啦，即系嗰只咯。 哦， 其实你谂下，嗰个人系一个即系布置香港嘅选举，唔止嗰啲咁嘅西环契仔契女， 全部都系林武嘅，即系契俾佢嘅，其实系。 咁我就谂下，而家啲西环契仔契女会点咧？ 我嗰个嗰时仲有个咩咧？仲有个 你未到选举就未睇到中联办个威力。 系啊，要睇噶呢个。 唔系林郑，所以一定都系咁盘算嘅。喂，我一定系坐五年噶嘛？而家我呢五年我系可以完全唔卖你账噶。 佢揸庄咯，总之 系啊， 一七揸到二二咯。 佢亦都好简单嘅，去到下一次选举之前，佢令到冇一个适合嘅候选人比佢更好就得噶啦。 系啊，這个系啊，即系冇得。 佢始终同立法会选举有差别噶。 我唔使最好嗰个嘛，我只要冇得拣就得噶啦嘛。 啲人全部拣唔落手就得噶啦。 系啊，喂，又学老董咁咯。喂，攞1101 个提名， 咁咪冇人可以攞到另外嗰99，即系攞准都系99啊嘛。嗰次董建华800票选委嘛，佢攞701个提名啊嘛，咪一只马跑咯。 701 啊， 几个？ 唔系啊，701啊，系啊，特登 攞701。总之系过晒700。 总之你冇人够票啊！ 但系又难讲嘅，即系其实689当年都曾经用过类似嘅战术噶，不过俾大陆 DQ 咗佢啫嘛。 系 嗱，咁讲咗咁耐啦，嗱，即系到底即系大家可能听咁耐，喂，其实都唔关我事啦。中西环内斗对于我普通市民咁有乜影响？ 唔係，我覺得嗰個營商環境會好啲嘅，因為咧，始終中聯辦嗰啲咧，佢唔係熟悉香港嗰套，佢用翻大陸嗰套咧嚟影響你香港咧，反而咧對啲本即係你其實即係點講啊？你如果唔係好太熟悉或者好熱衷政治嗰啲人咧，你基本上咧係分分鐘驚受到有啲咩影響嘅。但係林鄭咧，其實佢係保持嗰個咧，即係你香港人做翻你香港嗰套啦，你唔好學大陸嗰套。其實佢我諗調翻轉頭咧，佢係防止呢個咧香港進一步赤化。咁當然佢本身 快啦， 本身香港都赤化緊㗎啦。問題咧就係咧，因為當年梁振英一上台咧，其實香港嘅赤化速度係好嚴重嘅。因為咧基本上咧。當時嘅尤其是以福建幫為例，因為當時福建幫係唔受重用嘅。梁振英一上台就大力拉攏福建幫，咁福建幫嗰啲人咧，喂，你國家器重我咪使多啲錢咯，又請到佔領又請人去打人啊，自己又帶隊去遊行啊，又成啊，即係咧做咗好多嗰啲好核突嘅事出嚟。咁林鄭一上台，應該咧呢啲事咧就而家開始越嚟 少 發生， 稍微 即係越嚟越少， 稍微冇咁 收斂咗啲， 明目張膽。 即係你見到咧嗰陣時有嗰啲咩幫講出聲嘅組織，而家咧冇㗎。係 啦， 而家 最主要就係嗰班激進嘅 建制派 嘅建制派勢力下降咗。 郭榮賢啊，咩嗰啲 李廣文 啊，陳廣文啊， 周庸 啊嗰啲，喂，而家嗰啲基本上係冇曬咩聲氣㗎啦。所以咧，689就係一個叫垂死掙扎啊嘛，佢覺得人哋已經斬曬嗰啲 好似只蟹咁樣噶，俾人掹曬所有手腳噶。佢而家出到嚟想反撲啫嘛。 所以連屈永賢新書發布會都要出賣。 冇錯啦， 呢個一定呢個一個政治表態嚟。 這個表態嚟嘅，即係咧，佢係一定受到好嚴重嘅打壓咧，佢先會要蒲出嚟，即係話俾人知我未死，話俾嗰啲舊部聽，喂，我哋未輸曬㗎。意思係咁樣。咁但係咁冇用啦，老實講啊，你又冇權，你而家掛住嗰個牌頭。你又不去香港做？ 這個其實是一個好先兆，反而 係啊，我覺得好先兆。 其實仲有 對於不妥梁振英的人嚟講，他要做這個動作，就是證明俾大家看他們在失勢。 其實仲有另外一個關，仲有另外一個關鍵位嘅，係就係689嘅保家是咩人咧？ 董建華咯。 咁但你知道阿肥可咩下場嘅咧？依家 係啦。 所以老董而家，你估佢自己唔使顧翻自己嗰飯啊？ 他而家顧自己嘅啦，唔會再咩啦。而家東方海外都賣埋俾咩啦？嗰、那個1919好似係賣俾，咁根本就唔怕噶。所以咧，老董已經喂我已經收咗約滿酬金噶啦，我唔撚使理你噶啦，係咪？689話撚住死啦嚇，係嘛？ 咁就好，咁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講第啲話題。